系咯，过咗嚟好快，跟住走咗嘛， 跟住走咗， 系， 唔系完全唔系，完全唔系。呢一位嘅嘉宾咧，将会回翻翻香港噶啦。咁佢过嚟咧就系几个月，就做一件事嘅，就系关于即系咩咧？就系关于都系一啲去体验嘅事啊。咁同之前嗰啲訪問嘉賓好唔同嘅，因為過嚟完成咗呢個體驗之後咧，就會翻香港。係啦，咁樣咁啊，所以特別少少。 喂，咁但係點解你會揾到佢？你陣間個訪問裡面會唔會講㗎？ 哦，點解我都有可以講少少嘅，就係、是、事源咧，就係、是、其實佢過嚟之前咧，喺早半年前咧，即係大家即係喺度商量緊呢件事嘅時候，可唔可以譬如過到嚟，我可以有一個支援啊咁樣。咁就都傾咗一段時間嘅。咁所以咧就喺啱啱過去嗰幾個月咧，佢就實踐咗，就係由即係呢一個美國嘅東岸咧，就過西岸咁。咁所以就 咩 過到去西岸， 係用腳啊？ 用腳 你有去到東岸咩？阿老何， 冇，梗係冇啦，梗係冇。 咁你支援啲咩？西瓜， 佢喺屋企門口啦，加油！ 西瓜、蘋果啊， 等你翻嚟，有冇美金支援啊？ 咩話？ 有冇美金嘅支援啊？ 梗係有啦。 哦， 而家啲你知，而家通脹啲有錢幾貴㗎啦。 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 每次入油嘅時候，哇！睇住嗰個油表一路跳啊， 係 個心跳啊出嚟，唔好講咁太多。不如出咗嚟先。 我出咗嚟先。 出咗嚟先。我返出去先。 好，预备一二三出。 美国西岸415热线，新一辑的415热线呢，我何亨呢今天就找到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，虽然你看我身材这样，但我都近年很喜欢挑战自己啊。那我觉得今天是遇到在加州遇到一位好朋友，呢位朋友呢应该怎么称呼你好呢？你是挑战达人啊，还是一个环绕世界的人呢？ 其实我会话我只不过一个普通嘅人，但系我过住一个唔普通嘅生活，因为我自己追求紧一啲我自己想去完成嘅事。 系，佢就系黄俊桥，桥Sir。 冇错，你好啊，大家。 香港嘅朋友咪都系咁叫你噶，即系学生又好，朋友又好咁样。 都系噶，不过即系熟啲嘅朋友就会叫我乔乔咯。 哦，乔乔，点解要叠住咧？点解要叠住咧？ 叠字可爱啲啊嘛。 哦，系咪都系对女学生多啲啊？叠 唔系噶，反而系男仔嗌我多啲嘅。 吓， 系啊。 系点解会系因为认识咗你之后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你个性格令到佢有一种软化咗？ 可能系。 所以要叠字啊？你 点？冇错，其实我外表好坚强，但系内里系好温柔。 哎呀，好咁啊，乔 Sir 咧，其实就喺香港嘅跑会有教人啦， 冇错， 有教小朋友添嘅，咁 都有嘅， 即系个年龄层系好广嘅， 好广啊，三岁到八十都有嘅，真系。 咁啊，即系跑会好多朋友都系啊，我要健康，我要改变自己咁样啦。 冇错，我谂几样嘢都有嘅，健康系其中一个好紧要嘅元素啦。咁啊，尤其因为 Covid 啦，咁亦都好多人因为工作压力啦，咁啊，以前咧都可能话啊，有得去下旅行放松下。咁但係而家因為即係旅遊唔方便，咁好多人都會係透過運動去將自己個壓力去宣泄，我覺得都係一個正面嘅方法嚟嘅，咁都係幾好，咁亦都令到多啲人做運動啊，健康啲啊咁樣咯。 好啦，咁阿 Sir， 即係你都講到香港人近年熱愛運動或者熱愛跑步，即係嗰種嘅提升自己啦。咁阿 Sir， 點解你又即係除咗教學生或者教身邊嘅人？點解又會鍾意咗即係喺世界唔同嘅地方要作出一個叫做嗱，我頭先同你傾，你就話呢個唔係叫挑戰嚟嘅，係叫做咩呢？但係嗰啲里數啊，嗰啲日數啊，你投放嘅時間其實係好多㗎喎。 係啊，

你感到无力，软弱切记不怪宿命。若然做人未算聪明，更要卖力亡命，还未要负责之际，切记尽兴。谁亦会随年变老，方懂得童年多好。等不到来年变老，才怀念那种悠然脚步。来吧，趁毫无空诉，快识穿沿途的污糟。这段少年时间既然昂贵，大好青春要尽好。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，别忘了原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。既是有力挺起胸膛，即管好好作反，无惧雨水沾湿两眼。的人言滔滔，不需坐下来计数，前行吧，你想做全已做。如没有无穷气数，也可跟神明到一铺。这段少年时间有谁无悔，大好青春燃烧好。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，望要原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。记住衬上有些本钱，添多一些障眼。如若你还淘气，你还强壮，尽管出走别折返，无需定立时限。 许廷铿嘅《青春种》咧，哇，何生劲啊！呢个朋友真系劲。 系好犀利。 呢一首歌对阿乔 Sir 嚟讲啦，虽然阿乔 Sir 就细我好多嘅，咁、 哦、 但系咧呢一首歌系佢拣嘅。佢话喺即系喺路途上面咧，即系经历咗挫折嘅时候咧，听呢首歌再上翻啲力。 你咧？你听咗，你有冇上啲力噶？ 醒翻， 我上唔到啊！因为我头先我又强调啦，佢年青我啊嘛，即系我只系作为一个即系支援嘅其中一员啦。我只系揸车啫， 系 即系喺美国嘅公路上边揸车啊，喺三藩市啊，揸去呢一个嘅 L A 啊， 系 咁啊，柳仔应该都明白噶啦， 好中意揸， 你都有啦， 好中意揸，啱啱今次都有揸。 系啦系啦，你惯咗就系啫。咁我真系又未熟悉噶嘛，即系我而家都系啱啱新上浮嗰啲咧，揸啲短程个零钟头嗰啲咧。 错咗，然之后喺个回旋处又兜翻转头。 冇错啦， 系啊。 咁我想知道揸几耐啊？ 六七个钟头唔得噶啦，系、 哦。即系当然啦，即系你着部手机望嘅时候咧，五个零钟啦。咁啊，交通情况啦，咁、你都知道交通变化好大噶嘛。咁同埋即係美國啲公路呢，即係有啲路太長太直，同埋啲環境好近㗎嘛。 係呀，冇錯。 即係經過啲沙漠區嗰啲呢，冇錯啦。咁我由於個車速呀、比較爽朗嘅關係呀。咁你又即係揸住一個咁爽朗嘅車速，啲環境又冇變。嘩，真係好考精神呀、 好易中㗎。 我覺得呢，其實喺外國揸車呢都会面对呢个问题，就系好容易会瞓觉嘅，即系好容易中咯，好似你咁讲。 系啊，日本都系嘅，就算日本都系噶。 系啊，内地都系噶。 系啊，咁、你咪有啲争啲中啊？ 冇弯转噶嘛，啲路系长到。 唔系，我终于明白，即系我当然啦，好伤神啦。咁我终于咧就出咗阿柳仔嗰一招。 点啊？ 我一直都唔明咧， 讲粗口 要食零食噶。 哦， 点解揸车 真系好需要 食噶？ 真系好需要。 讲粗口，以为大声讲粗口，就会死。 点解？点解啊？ 唔系嗱，我即系讲多少少啊。你喺 high， 我相信阿老海系行 highway five 啦，吓，即系一条好直嘅路。highway five 有个特色嘅，其实咧系比较咧。令到你冇咁易瞓著嘅就係、 是、因為多彎， 唔係佢係超級大直路嚟嘅， 哦， 超級圍嗰度係二三百公里大直路嚟嘅，一望無際嘅。但佢有一樣嘢咧，因為佢得兩條線，